就是违法 啊。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北京时间13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忠诚、勇敢、逆转、胜利！ 我的天哪，进了！ 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 Thank you。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阳光穿越过浩瀚宇宙，温暖你我的春天。经过一整个冬天的厚积薄发，每一天的相聚都带着愉悦、甜蜜的气息。这里有权威的历史尘封。这里有劲爆的科幻太空，这里有缠绵的架空未来。每天的1/24，每天中午的浪漫约会，魔力 X 档案，中午1点到2点，北京青年广播午间作品类节目，潘多拉的魔盒，等你打开。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么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东北沦陷，大敌当前，谁在中华民族最黑暗的时期点燃了希望不灭的火种？ 3万将士捍卫祖国在所不惜，用热血洗刷国耻。 绝境中坚持，绝域里战斗，谁在白山黑水间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大幕？ 伤痕累累的9·18想必已经深深地刻在了他们的心底。 挺进危急，华北告急，谁在浴血的沙场写下了中国抗战史上不朽的传奇？ 敌人在哪里蹂躏我？我们共产党人就要在哪里和人民一道与敌人抗争。 兄弟齐心，共御外敌，谁在国仇家恨下撑起一个民族不屈的脊梁？档案特别节目《伟大的贡献》第2集《暗夜星火》正在播出。 我的家中华江山， 千里征途，他们是刚从西安城撤出来的东北军，后面跟着的是他们的家属。流浪，流浪，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家乡？这时候西安事变已经和平解决，张学良怀着天真的正义感，亲自陪送蒋介石回到了南京，从此被扣押下来。而这支队伍背井离乡，已经在外颠沛流离了6年，现在又再一次踏上了风雨漂泊的征程。听着这支歌，我们可以想象这些东北军人和百姓是什么心情。伤痕累累的9·18想必已经深深地刻在了他们的心底，成为此生永久的痛。 1931年9月18日22时20分，日本关东军按照预定计划，以42包小型黄色炸药，炸毁了距东北军驻地北大营较近的柳条湖南满铁路一段路轨，并反诬中国军队所为。随后，日军以爆炸声为信号，分别进攻北大营的东北军第七旅和沈阳城。到9月19日凌晨，日军完全占领了北大营。到9月19日6时30分，日军仅用了5个多小时便占领了沈阳城。这就是日本武装侵华的918事变。就在日军进攻北大营的当晚，驻守北大营的东北军第七旅的官兵得到的命令却是：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仓库里。这种军事命令前所未有。9月19日凌晨10分，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命令关东军所能调动的部队全部向沈阳开进。仅9月19日一天，安东、本溪、营口、抚顺、铁岭、四平等18座城镇先后陷落。 918事变的时候，日军在东北的兵力是这样的：有1个师团的正规军，再加上6个独立守备队，总共有14000人左右。而东北军呢，有正规军165000人，再加上4万非正规军，其中光是北大营的东北军第七旅就有7000多人，所以在兵力上东北军占有绝对优势。但是如此优势兵力在不抵抗政策的面前，那就是一盘散沙。那蒋介石为什么不抵抗呢？因为他认为有比这更急的事儿。918事变发生的时候，蒋介石正在督剿红军的途中，接到消息，他从江西南昌飞回南京，看到众人一脸焦急，他喋喋不休地大声说：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才能御侮。因为他认定外寇不足虑，内匪是为心腹之患。蒋介石的安内主要是他企图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还有就是国民党党内军内的异己势力。攘外主要是对付日本，但是在全国还没有统一之前，对日本主要是谋求妥协，采取不抵抗的政策。至于东北怎么办，蒋介石认为交给国联吧。 蒋介石所指的国联全名叫国际联盟，以英国为首，是一战后成立的以维护世界和平和发展为主旨的国际组织。1931年9月21日，依照蒋介石的指示，国民政府代表石兆基正式在日内瓦向国联提交了申诉报告，控告日本在东北的野蛮侵略行为，要求国联制止日本对和平的威胁和形势的恶化。但是国联并没有对日本的侵略行径予以谴责，也没有把918事变看成是一国对另一国领土主权的侵略，而是对中日两国政府发出内容相同的紧急通告：一，务须避免一切足以使事变扩大或足以妨碍和平解决之行为；二，两国立即撤兵，并使两国人民之生命财产不受妨碍。国联的这个决议不区别侵略者和被侵略者，无视日本侵略军侵占中国大片国土的现实，荒谬地要求中国军队从自己的领土上撤兵，这已经是在偏袒侵略者。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国民党政府无视这个通告的荒诞和凶险，居然完全服从，于9月23日发表声明，严令中国军队避免对日冲突，要求国民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解决。强盗已经闯了进来，主人却要捆上自己的手脚，这就是1931年的荒诞和可悲。 日本侵略中国东北，这对英美在亚洲的势力范围是一个严重的挑战。但是这些国家当时都处在严重的经济危机当中，有点自顾不暇，并且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当时仅限于东三省。再说日本还打着反苏反共的旗号，因此 英美对日本当时是抱有幻想的，他们甚至曾经期望日本通过中国北上进攻苏联。实际上，当时美国政府不仅在外交上纵容和支持日本对中国的东北实行侵略，而且在武器装备上也在向日本提供援助。从918事变到1932年底，美国向日本提供的军火价值达到1亿8100万美元，而英国在华的势力范围主要是在长江流域和华南地区，因此只要日本的侵略只限于中国东北，那英国就不会表示反对。而且同时，英国还在继续不断地向日本运送大量的武器弹药。而法国呢，法国也跟日本签订了大量的武器装备的合同，并且向日本提供了8亿法郎的贷款。总之，英美法这些国家对日本采取了绥靖政策，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越来越嚣张，使得中国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独自抵抗日本的侵略。918事变的第二年，1931年9月19号，沈阳市民一大清早起来，就发现城里大街小巷都贴满了这样一张布告：日本军司令官布告，发布人是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在布告中，本庄繁无蔑是中国军人挑起了这次不对行动，罪魁祸首是中国人，并且警告中国人说，然倘有对我军行动欲加妨害者，我军毫无所抗过，必处断手处置，自郑重声明此不。什么意思呢？用通俗的话说，就是如果有人胆敢妨碍我军的行动，我们绝不放过他。这是对中国人进行赤裸裸的威胁和恐吓。 本庄繁大概忘了，1931年的中国政治舞台上还有一种坚定的力量。这一年，中国共产党已经诞生10年，虽然还没有完全成熟，却已经经过了大革命和土地革命的风雷历练。后来，蒋介石曾经对试图劝降的日本人说过一段话，大意是：共产党比国民党更不好对付，因为共产党绝不投降。绝不投降的共产党在本庄繁的公告上街当天就发出了抗日救亡的呐喊。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这是处在地下状态的共产党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依然血雨腥风时发出的第一个抗日宣言。传单在东北各地秘密传阅，火种在东北汉子们的胸膛里燃烧，宣言揭露了918事变的真相。这一事件的发生不是偶然的，这一政策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为实现其大陆政策、满蒙政策所必然采取的行动。第二天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号召中国工农劳苦民众一致动员武装起来，反对日本帝国强占东三省，驱逐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陆海空军，滚出中国。918事变之后，中国各地相继爆发大规模的抗日游行，民众要求政府停止内战，收复东北，对日宣战。事变发生10天后，南京中央大学学生赴外交部请愿，学生们冲入部长室打伤了王正廷部长，接着全国各地的请愿学生涌入南京，总数达到7万之多。 这里是哈尔滨江桥下中国共产党的一个联络站。918事变以后一天，北满的党的高级干部在这里召开紧急会议，主持会议的是后来成为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的罗登显。罗登显分析了当前的形势，然后说， 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出卖了东北和东北同胞，我们共产党人一定要与东北人民共患难同生死。敌人在哪里蹂躏我们的同胞，我们共产党人就要在哪里和人民一道与敌人抗争。他越说越激动，同志们，我要庄严地声明一点，不驱逐日寇，党内任何人不能提出离开东北的要求。谁如果提出这样的要求，那他就是恐惧动摇分子，就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在场所有的人都给了他一个坚定的回答，我们谁也不离开。 在这次会议上，罗登贤代表中共满洲省委做出了一个重要举措，那就是抽调有力干部到农村去，除原就在东北义勇军工作的周保中、李延禄、李兆麟等人以外，还相继派出省委军委书记杨林、杨靖宇到南满，军委书记赵尚志到巴彦，大连市委书记佟长荣到东满，省委秘书长冯仲云到汤原。在此后的岁月里，他们成为威震敌胆的抗日英雄。在中共感召和领导下发起的东北抗日联军成军之前，东北军民已经在自发抵抗。1931年10月，日军在清取辽宁、吉林两省之后，又把目标瞄准了黑龙江。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认为黑龙江唾手可得，因为他认为那里的守军是二流部队，然而他很快就为这种轻敌和骄狂付出了代价。 这支部队的总指挥就是他，马占山。1931年10月中旬，张学良任命东北军步兵第三旅旅长马占山为黑龙江省代理主席兼黑龙江军队的总指挥。马占山是绿林出身，日军占领北大营的时候，他就觉得东北军太窝囊，这次日军要进攻黑龙江，他打定了主意一定要抵抗到底。 10月16日，日本关东军在第二师团师团长多门二郎指挥下，以伪军张海鹏部打头阵进犯江桥南岸，而中国守军正对准了入侵者。待敌人靠近，顿时轻重火器同时打响，几乎不空发一战，敌人猝不及防，丢下几十具尸体溃败回去。11月4日，日军一个连队从左翼渡嫩江，被潜伏在对岸的黑龙江省卫队团击退。傍晚，日军在飞机、大炮和铁甲车的掩护下再次强攻。守军虽然武器不良，但士气高昂，他们中间不时有人倒下去，却没有一个人向后退。11月5日，伪军在前，日军在后，又向江北猛攻。待日本兵靠近时，负责指挥的守军连长一声呼喊，腾地从战壕里跃出几十个中国军人，他们喊杀着，子弹和他们的肉体一起扑向敌人，双方展开了肉搏。日本兵听不懂中国军人在喊些什么，但朝他们扑来的除了子弹，还有喷火的眼睛。在中国战场上，他们从没有遇到过如此英勇的军人。据日方发表的数字，这一天不算伪军，仅日军就亡167人，伤600余人。11月6日，日军增调飞机、大炮，而马占山无援兵可调，便亲临战场坐镇指挥。战斗从拂晓到黄昏，日军高波骑兵队伤亡殆尽。 江桥抗战，马占山一战成名，全国各地人民、各界人士纷纷寄来了慰问信，更有各界的慰问团体携带着各种慰问品奔赴前线。我手里有一包香烟，它很特别，来看看，马占山将军，这边是马占山香烟，这是上海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在听说了马占山英勇抗日的故事以后，为了宣传抗日，为了宣传马占山，专门制作的。这种香烟在当时很快就成为了一种潮流。当然，这个事情对马占山他们的抗日斗志也是一个很大的激励。 此时，日军第二师团主力已全部增援至江桥方面加入战斗。在 在飞机、装甲车、重炮的掩护下，不断向中国守军阵地攻击。马占山部食物被敌机炸毁了，后方食物一时送不上来，但守军官兵在疲饿过度的情况下仍然消腹抗战，抱着武器冲进火海，冲进敌人的坦克群，杀进敌人的敢死队，用自己的肉体与敌人搏斗。半月血战，内无军饷，外无援军，马占山的部队最终带着满身伤痕、血迹、战尘撤出黑龙江省省城齐齐哈尔。江桥抗战虽然最后以失败告终，但马占山的部队顶住了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压力，苦战江桥，是918事变爆发后东北军爱国官兵所进行的大规模抵抗日军侵略的壮举。 江桥抗战期间，有个外国记者采访了马占山，他们之间有过这样的对话：武器子弹何来？有库存，库存用完了怎么办？民间有枪弹，民间的枪弹用完了又怎么办？只有一腔热血。是的，就是这一腔热血让无数的中华儿女揭竿而起。918事变以后，没有撤走的东北军部分官兵和东北的老百姓自发地组成了各种名号的抗日武装，这里边有反日义勇军、工农义勇军、自卫军、救国军、山林队等等等等。这些抗日力量被统称为东北抗日义勇军。 中国东三省的抗日志士是一群将生死置之度外的中国人，他们在拿起大刀或长枪的那一天，就把自己的性命交给了东三省的土地。他们呼啸山林，在一片又一片雪原上奔袭，他们四处出击，袭击日伪据点，他们没有给养供应，没有弹药支援，没有衣被御寒，没有药品疗伤，兵力兵器和关东军相比都处于绝对劣势，但他们有一个坚定的信念：中国的土地要靠中国的血来捍卫，只要还有一个中国人在抵抗，这个民族就没有被征服。这些抗日义勇军队伍分布极广，在东北三省154个县中，有义勇军活动的达93个县，这里面有一腔热血的爱国青年，有不堪残酷统治的东北农民，有发誓斩尽杀绝日本人的绿林好汉，有散落到民间决心雪耻的东北军官兵，还有中共满洲省委先后派出的200多名共产党员，他们深入各路义勇军，直接组织和协助创建抗日队伍。这些抗日力量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 这门炮看上去确实有点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呢？它是木头做的，这是一根一篓粗的大榆木，把中间掏空了，挖出一个洞来，然后把一根长长的铁管放进去，外面用铁箍子一二三四连箍五道给它箍住，然后就往里填东西。填什么呢？十几斤火药，30-40斤那种碎滑铁，还有衬砣呀、破铁锅什么的，然后我们要给它装上导火索，最后就是用棉花和黄泥把这个炮口死死的封住，这样一门木质火炮就做成了。当然，这门炮看上去确实不太讲究，可就这样的装备，在当时东北义勇军战士的眼里可是个宝贝啊。他甚至让当时中国满洲省委常委、军委书记赵尚志一战成名。 滨州县位于黑龙江省南部松花江南岸，距哈尔滨市60公里。自从关东军占领黑龙江后，这里变成了日伪当局在哈东地区设置的重要据点之一。滨州县城周围设有炮楼、暗堡等工事，各炮台之外都设卡为营，城壕上边设有电网， 城防设施十分坚固。1934年5月9日晚，1500余人的东北义勇军、反日联合军、人民抗日游击队，在赵尚志的统一指挥下，包围了滨州县城。赵尚志率部分东、南、西三路进攻，主力由赵尚志亲自指挥，攻打南门。木炮在攻打滨州南门的战斗中发挥了巨大威力，城墙被轰破一角，游击队10余名战士在硝烟中冲入缺口。滨州战斗持续近一昼夜，虽因敌军在援兵和飞机的支持下疯狂反扑，滨州最终未能克城，但此战歼敌80人左右，并击落敌机一架。木炮打滨州，声威震敌胆。这是赵尚志初出茅庐第一功，更是中国共产党在东北抗日武装中树立威信，在东北民众中获得影响力的成功一战。 1932年11月，一个皮货商人离开哈尔滨奔赴南满，他就是身负中共满洲省委特殊使命的张冠一。张冠一原名马尚德，河南确山县人。1927年他组织领导了确山人民暴动。1929年党中央派他到东北地区来工作的时候，他用了张冠一这个化名。他曾经3次被捕，又3次传奇般的从监狱里逃脱。这一次他到南满的时候用了另外一个化名，也就是后来载入中国抗日战争史册的英雄名字杨靖宇。 在今天的吉林省磐石，还流传着杨靖宇和赵旅长、马团长之间发生的一段故事。赵旅长名叫赵宝林，马团长名叫马立三，他们两人都是东北军的旧部，两人共同的特点是能骑快马，善使双枪，既不把小股日军放在眼里，也不把初来乍到的杨靖宇当朋友。杨靖宇几次派人去做联合抗日的努力，都被他们拒绝了，但杨靖宇并没有放弃。1933年3月，在一个叫玻璃核桃的山沟里，两支义勇军被数倍于己的日伪军层层包围，虽然他们左突右冲，从太阳露面一直打到日到中天，却无论如何也难以突围。这两支义勇军已经伤亡过半，面临着全军覆没的危险。危急时刻，赵旅长、马团长抱着侥幸心理派人向杨靖宇求援。不一会儿，日伪军的背后突然响起密集的枪声，两支抗日义勇军终于在杨靖宇部的援助下得以突出重围。在这场战斗之后，杨靖宇不仅和赵旅长、马团长达成了联合抗日的协议，共产党人的胸襟气度感动了南满地区其他义勇军，杨靖宇成为一个能凝聚所有人的灵魂人物。 1933年1月26号，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部分参加东北抗战的同志的汇报，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了这样一封信，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也就是后来通称的126指示信。我们把它内容概括了一下，大概里面谈了这几个方面的问题。它首先是第一次谈到了在东北抗战中的统一战线问题，然后着重分析了东北的4种抗日武装的性质以及我们的对策，然后他还强调了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问题要保持党的独立性，另外还强调了在群众斗争中的策略的灵活性。这封13000多字的指示信围绕着一个关键词，统一战线。也就是说，指示信明确指出在东北地区实行全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 各种。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我仿佛尝到了恋爱的味道，有时候他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带我徜徉在他天马行空的幻彩世界，有时候他又像个宽厚的长者，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 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他，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东北沦陷，大敌当前，谁在中华民族最黑暗的时期，点燃了希望不灭的火种？ 三万将士捍卫祖国在所不惜，用热血洗刷国耻。 绝境中坚持，绝域里战斗，谁在白山黑水间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大幕？ 伤痕累累的九一八，想必已经深深地刻在了他们的心底。 平津危急，华北告急，谁在浴血的沙场写下了中国抗战史上不朽的传奇？ 敌人在哪里蹂躏我们？包我们共产党人就要在哪里和人民一道与敌人抗争。 兄弟齐心，共御外敌，谁在国仇家恨下撑起一个民族不屈的脊梁？档案特别节目《伟大的贡献》第二集《暗夜星火》正在播出。中国人永远不会忘记杨靖宇这位抗联的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在牺牲前的最后一刻，一位老乡看见杨靖宇几天没有吃饭，脸上、手上、脚上都是冻疮，说要不还是投降吧。如今满洲国到处宣称不杀投降的人，这位老乡哪里知道当时的伪满洲国对待杨靖宇岂止是不杀，如果投降，日本人打算让杨靖宇出任伪满洲国军政部长，利用其影响制服东北抗联。杨靖宇沉默一会儿说，老乡，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冰天雪地之中，四面合围之下，共产党员杨靖宇身陷重围，孤身力战，直至流尽最后一滴血。关东军解剖了他的尸体，想知道是什么力量在支撑这位不屈的将军。他们在杨靖宇的胃里只看到柳絮、树皮和草根。骄狂的东洋武士被中国的战神震撼了。中国人永远不会忘记赵一曼这位女共产党人巾帼英雄，因战斗负伤被捕，在法西斯的酷刑之下坚贞不屈。在赴刑场的路上，他给六岁的儿子写下了遗书，这篇文字时隔七十多年读来依旧令人潸然泪下。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关东军不遗余力地围剿抗联战士，目的是要把东北变成日本侵略战争的后方基地。为了掩人耳目，1932年3月1日， 日本扶持清朝废帝溥仪到东北，成立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伪满洲国很快同日本签订日满议定书，以所谓条约的形式确认了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控制权，将国防、内政、经济和人事任免等大权全部交给了日本。1934年4月，满洲国更名为满洲帝国，溥仪由执政改当皇帝，年号改为康德。溥仪终以出卖主权为代价，当上了儿皇帝。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本侵略者在中国东北的血腥统治长达14年。除在各地驻有关东军外，还把日本宪兵、警察和特务遍布东北各城市和乡村，他们动辄以抗日嫌疑为由，对中国人民实行屠杀、犬食、活埋等，制造了大量惨案。1932年6月15日，在辽宁抚顺平顶山，一次屠杀无辜平民400多户、3000多人。同年，在丹东南岗头村屠杀了270多人。1935年，在吉林省舒兰县屠杀了300多户，5000多人。除此之外，日军侵占东北后，日本财团迅速控制了东北的铁路、钢铁、水泥、电器、制铝、化学、军工、金融、贸易和农业等各行各业，使他们的资产从1931年的11亿日元增至1937年的21万亿日元，6年时间猛增近2万倍。伴随着日本侵略者的疯狂掠夺，留下的是中国劳工的血泪和累累白骨。日本侵略者把抓来和骗招的劳工投入有铁丝网和高压电网的矿里，矿工们每天早上3点左右起来，吃一碗发了霉的高粱米饭，喝门前污水沟里的水，就被赶着下了井。矿井条件极差，空气稀薄，不少人被憋死，矿里随时都会发生塌顶和瓦斯爆炸，生命毫无保障。 中国人的血泪喂饱了日本的财阀，东北丰饶的粮食和矿产给日本的战争机器加满了燃料，他们轻轻松松地拿下了东北，这就让日本军国主义者的胃口越来越大，他们渴望着再干一票。自卫乃天赋人权，三万众慷慨登披，有断头将军，无降将军，石烂海枯，有此志。相约以血兼国耻，40日建威受命，无率军等出，不率其入，交江贵酒有余哀。这是著名抗日将领蒋光鼐1932年5月28号在淞沪抗战阵亡将士追悼大会上写下的挽联。挽联说的是捍卫国土是军人的天职，三万将士捍卫祖国在所不惜，用热血洗刷国耻。40天来我率领你们出征战斗，现在却不能带你们回来，所以我用椒浆贵酒来祭奠你们，表达我们衷心的哀悼。 1932年1月28日23点30分，日本海军第一潜外舰队司令官岩泽幸一指挥日本海军陆战队，突然向驻守在闸北的中国第19陆军第156旅发动袭击。第19陆军在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指挥下奋起抵抗，震惊中外的上海128淞沪抗战爆发。然而日本海军陆战队没有想到918事变没有在上海重演，坚决抵抗的中国军队令日军举步维艰。 国民革命军第19陆军是清一色的步兵，没有飞机、坦克、装甲车，这个军的官兵大多来自广东。这个军有3个师，一共33000多人，他们参加过北伐战争，立下过无数次战功，是久经沙场的劲旅。这时候 驻守上海的只有第七十八师的155、156两个旅，他们决心死力抵抗，一决死战。 128淞沪抗战，中国军队死战不退，粉碎日军三次海陆空立体进攻，迫使东京三次更换前方指挥官，数次增派援兵，付出了上万人的伤亡代价。面对装备精良的强敌，中国官兵一次次靠肉搏守住阵地。 2月13号拂晓，日军突破了运枣帮曹家桥防线，中国守军第122旅立刻派遣兵力往后包抄，分三路把1000多日军从三个方向团团围住。在攻击中，双方发生了几十次近身肉搏，但最终还是因为兵力不足，武器装备悬殊太大，中国守军损失惨重。 当天晚上9点， 122旅副师长张岩带着2个营的兵力，趁着夜色摸到敌人阵地，再次向敌人发起进攻。这一次60个敢死队员身上绑满了炸10上火油，向敌人的阵地扑上去，他们发出了生命中最后的怒吼。近身肉搏中，一个已经倒在血泊里的战士突然跳起来，用刺刀刺向一个正在举枪的日军军官的大腿上，然后自己重重地倒下。他中弹以后被炸得粉身碎骨，一时间敌军的阵地上火光熊熊，血肉横飞，60个勇士全部壮烈牺牲。 1932年2月底，日本内阁不得不组建专门的上海派遣军，任命日本前陆军大臣白川义则为司令官，集援上海，将上海前线日军总兵力已增至9万人，而中国守军仅有4万多人。3月1日，日军向中国守军发起了第4次总攻，中国守军腹背受敌，再加上装备落后，防线过长，孤立无援，被迫于当晚退守太仓、嘉定一线。3月2日，日军占领上海。如果日本是清醒的，他应该意识到淞沪这一战中国人已经抱成了团，19路军没有像沈阳北大营守军那样不战而退，中国共产党组织起支援前线的20000多亿勇军，上海市民自发组织情报队、运输队，筹集了700多万元募捐款，宋庆龄、何香凝等也赶往前线慰问官兵，仅用1天时间便筹设了10多个伤兵医院。全国人民、海外侨胞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是19路军的坚强后盾。就是国民政府也日渐强硬起来，张治中带领的中央军一部在关键时刻奉命投入战场，和19路军并肩作战。 事实证明，只要中国人愿意拼命，日军就得赔上性命。而中国人不缺乏拼的勇气，但日本却没有足够的命来奉陪。单是一个小小的淞沪之战，日军就打得如此的吃力，就更不用说要征服淞沪背后辽阔的国土和40000000中国人。只不过随后的结果让日军尝到了战争的甜头，掩盖了他们无法克服的战略困难。签订淞沪停战协定是国民政府对日本妥协退让政策的产物，是对中国国家主权的出卖，也为日本日后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提供了条件。 淞沪硝烟未散，华北狼烟又起。1932年2月，日本完成对中国东北三省的占领，按照其既定国策，又将侵略矛头指向华北。1933年1月起，山海关、热河、承德相继陷落。3月上旬，日军以坦克、大炮、飞机开路，向长城一线猛攻。中国军队在长城各主要关口与日军展开激烈的争夺，特别是在喜峰口、罗文峪战斗中，中国第29军主力与日军第14混成旅激战数日，双方来回拉锯，一场又一场的肉搏战，竟使日军的飞机和火炮无法发挥威力。让日军胆寒的是， 中国官兵手持大刀猛杀猛砍，令日军士兵血肉横飞。战斗焦灼之时，赵登禹、童泽光两位旅长率敌夜袭日军阵地，日军正在熟睡，中国的大刀突然出现，在漆黑的夜色中寒光闪闪，数百名日军顿时身首异处。 很少有人真正知道29军官兵挥舞大刀的苦衷。29军一共有15000多人，他们携带什么样的武器呢？1/3是汉阳造，1/3是毛瑟枪，剩下的1/3就是土枪了。但是这些古老的枪支没有配备刺刀，所以他们只能背上沉重的大刀，利用近战夜战的机会把鬼子的脑袋砍下来。然而就在日本鬼子的脑袋从长城两侧的陡坡上滚下来的时刻，也就是29军官兵遭受日军现代化武器装备杀戮的时刻，身在前线战火中的军人非常明白，只要日军与中国的大刀保持在砍杀半径之外，战局就会急转直下。果然，日军采取正面进攻和迂回侧背的战术，逐步突破了中国守军的防线，先后占领了滦县、遵化、玉田、平谷、三河、密云等县城，逼近通县和顺义，很快就到了北平城下。这里是密云县张家坟村。邓玉芬一觉醒来，发现自己不再是中国人了，怎么回事呢？1933年5月31号，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的代表熊斌和日本关东军代表冈村宁次签了一个协议，这就是后来那个臭名昭著的出卖国家主权的塘沽协定。根据这个协定，密云县被划成了3块，其中很大一部分和冀东的21个县被划作非武装区，密云县的西北部的40多个村庄被划到了伪满洲国境内，而剩下的古北口地区被日军占领了，而邓玉芬的家恰恰就被划到了伪满洲国境内。从这一天起，日本侵略军规定邓玉芬的孩子以及其他所有的老百姓都得改学日语，学唱日本歌，还要学着升日本国旗。最让他们觉得难以忍受的是，日本人不许老百姓说他们自己是中国人。邓玉芬没什么文化，但他心里非常清楚这意味着什么，所以他一次又一次地告诉自己的孩子们：记住，咱是中国人，不能忘了祖宗。从这一天起，邓玉芬就天天盼着中国军队早一天打回来，他要把儿子们都送上抗日战场。 从1940年六月到1945年抗战胜利，邓玉芬先后将自己的5个儿子送上抗日战场，孩子们拼杀在抗日前线，邓玉芬则在后方为八路军烧水做饭、缝补衣服，为伤员喂汤喂药。许多人都知道密云的猪头岭有一位邓妈妈，把母爱都给了八路军战士，而她自己的5个儿子却先后牺牲在抗日战场上。邓玉芬不愧为云蒙山的女儿，她战胜了失去孩子的剧痛，她要顽强地活下去，要亲眼看到胜利的那一天。1935年11月，在日军的扶持下，汉奸殷玉铿在通县宣布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不久又更名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尽管国民政府对殷玉铿发出了通缉令，但蒋介石还是认为国民政府一旦惩罚这个日本人庇护的汉奸，就一定会与日本人发生直接冲突，而我们现在力量不够，不得不暂时容忍。 面对接连的屈辱，南京晨光通讯社的记者孙凤鸣在国民党第4届六中全会上向汪精卫开枪了。这个孙凤鸣，他出身贫寒的农民家庭，后来当了兵，在19路军当过排长。淞沪抗战期间，他曾经代理连长参加战斗。 塘沽协定签订之后，十九路军被调防到江西，孙凤鸣因为不愿意剿共，于是脱下了军装。1935年11月1号，这一天，国民党六中全会以后，100多名中央委员聚集在南京的会议厅合影留念。这时候，以记者身份进到会议厅的孙凤鸣突然大喊：“打倒卖国贼！”对汪精卫连开三枪。后来问他为什么要刺杀行政院院长，他回答说：“看看地图，整个东北、华北，那半个中国还是我们的吗？”孙凤鸣当场被卫兵打伤了，第二天凌晨他去世了。 邓玉芬、孙凤鸣两个中国人，胸怀不一之怒，满腔抗争热血。那个时代的中国，这种怒火和热血奔涌在有骨气有血性的中国人心中，已经不可遏制。日本侵略军迷信他们先进的武器装备，迷信他们的武士道精神，他们狭隘的岛国思维根本不懂一个伟大民族的胸怀，不了解中国人在苦难中迸发力量的传统，不了解兄弟惜于强，万语齐武的古老格言。 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亲爱的全国同胞，中国民族的危机已经到最后5分钟，我们窒息在古文化城里上着最后一课的青年，是以切身感受到难堪的亡国惨痛。起来吧，亡国奴前夕的全国同胞，中国是没有几个华北和东北是经不起几回退让和屈服的。这是1935年12月9号清华大学救国会发表的告全国民众书。1935年下半年，随着侵华日军制造华北事变的步伐加快，华北的局势在急剧的恶化，北平城内一片人心惶惶，政府的达官贵人忙着携带家眷逃跑，故宫博物院的文物也开始往南运，各个大学里边在传言很快就要搬迁了。在中共北平地下党的组织和影响下，北平学生联合会决定在12月9号发动全市学生举行抗日救国请愿游行。城里城外各个学校参加抗日请愿大游行的学生们满怀着一腔热血，在中共北平临时工委的领导下，按照预定的计划行动起来了。这一天，清华大学、东北大学、燕京大学、中国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等学校的学生们扛着大旗，举着标语，朝新华门分别出发了。可是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离城里比较远，等他们走到西直门的时候，军警早就把城门关上了，于是这一批请愿队伍就进不了城了。怎么办呢？哼，这两个学校将近1000人的学生就在西直门附近开启了群众大会，开始向周围的居民啊、守城的军警啊宣传抗日。而这些场面呢，就被一些摄影记者用胶片记录下来了。这其中有这样一张照片，后来发表在了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上。这个《大众生活》可不是普通的杂志，它是当时中国发行量最大的一份期刊。于是这个举着话筒登高一呼的青年女学生的形象就成了这次运动的一个象征。这个学生他的名字叫陆璀。 在这次运动中，很多爱国学生遭到反动军警的血腥镇压，学生被捕者数十人，受伤者300余人。尽管遭到军警的阻拦，但大规模的游行仍旧持续数天之久。129运动霹雳响彻平津，风雷席卷全国，山雨欲来风满楼，侵略者蠢蠢欲动，抵抗者蓄势待发，古老中国乌云压城，浩浩中华哀兵必胜。 当时蒋介石的指导思想是攘外必先安内，于是在1936年12月4号，他亲自到了西安，督促张学良、杨虎城剿共。 12月9日，西安学生10000余人举行示威游行， 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从西安步行去临潼向蒋介石请愿。在路上，学生们就唱起了这首歌，让人听了非常的伤感。 张学良本来是来劝阻他们的，可当他听到这支歌的时候，他非常的伤感。他很沉痛地说，请大家相信我，我是要抗日的，我在一周之内用事实来答复你们。说完之后，他含着眼泪离开了。 三天后，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了。1936年12月12日，为了劝谏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时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东北军将领张学良和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总指挥、西北军将领杨虎城，在西安华清池发动兵谏，扣留了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西北剿匪总司令的蒋介石。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努力，由于国内外一切主张团结抗日的人们的强烈要求，西安事变获得和平解决。这场由爱国将领发起的兵谏，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让中华民族驶入团结一屋、一致对外的车道。1936年12月27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关于西安事变问题的报告中指出，西安事变给国民党以大的刺激，成为他转变的关键，逼着他结束十年的错误政策，结束十年内战，而内战的结束也就是抗战的开始。种下仇恨，收获反抗，从1918开始，日本军国主义者鲸吞与蚕食并用，战争手段与经济侵略并举，种族灭绝与文化毁灭同行，试图粉碎中国人的抵抗意志，攫取祖先传给我们的土地，其结果却是用巨大的外来压力把中国人从一盘散沙压迫成了血肉长城。历史期待一声枪响，那是被压迫民族解放的号角，也是侵略者走向覆灭的丧钟。1937年7月7日，侵华日军制造卢沟桥事变，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亡国我们绝不能接受，牺牲已到最后关头， 阵地不会丢，国家我 日寇践踏，国难当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已经在中国开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究竟如何从无到有？ 抗日这两个字重重地敲在每一个战士的心头。 国仇家恨，民族危亡，中国人民的抗日前路何去何从？敬请关注《伟大的贡献》第三集《同仇敌忾》。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节目。